的我，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

叫百花深处，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捧着酒和鞋，一如暗香的老人，依旧认出那出阵的 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，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走到了地安门， 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又在痴痴等，有暗香的老人，依旧认着那出阵的贵人， 万难太多久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的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

原谅这世界所有。

手机响起来，你说宝贝。 转个头示意我该离开。哦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可能的未来舍不得割爱，要你期待需要被爱。哦，难道我存在不是青苔？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不要草率沉重的说